小明，早一点睡吧。现在已经11:05了。 丽丽，你明天什么时候起床？ 我明天6:00起床，怎么了？ 你明天6:01叫醒我。 小明，快起来，差5:07了，怎么办？ 真糟糕。